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先问一下，有没有跟我一样第一次踏进这个教会里，没有举一下手好吗？哇、哦、谢谢哈，好多位，让我不至于太孤单哈。人生真的是一方面，我们说有四季哈，春夏秋冬，但是呢人生里面其实也很精彩。看到崔牧师也让我很安慰。本来我觉得我这两年好像在长胖，看到他我就觉得不至于那么压力大。刚刚也见到我们徐弟兄哈，我们也是在很妙哈，我们大概也是有十年没有见面，在 New Mexico， 那么早上就从 New Mexico 过来。胡伟弟兄我们也有差不多五年啊没有见面，在 Rochester， 在 Minnesota。 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虽然我们也许过去真的都彼此不认识，但是你发现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当我们的道路产生了交集，当我们在人生里面能够彼此的认识，虽然时间空间会把我们分开，但是你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生命的源头，认识了这位天父，无论走到哪里总能找到人生的知音，无论到哪里我们都看见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人生的佳境到底在哪里？我想这个周末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其实都追求人生里面能够真正进入一个佳境。很多时候不只是外面的环境，其实第一次来到 Madison 就发现这个城非常的漂亮，尤其是从飞机上看下来，在这样的季节已经是一片的青绿，那这里有很美丽的湖泊。我们都盼望人生能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但是各位一定了解，其实我们人生面对的不只是外面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常常好像在忧患里面，在困苦里面，在沮丧失望里面，在不开心的当中。所以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来思想，到底人生的困境是什么，关键性的因素在哪里，让我们好像走来走去，也许从中国走到美国，好像似乎总走不出这样的一个心境当中。所以呢，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十章的46到52节，我们从这段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看见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十章的46节到52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再问一下，有没有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举下手好吗？好，谢谢哈。我们当中有一些位第一次哈，所以可能还是，也许你过去可能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刚好没有打开过圣经。 这里有一个词叫拉波尼，那么拉波尼这个词呢是犹太人就是称呼对方老师或者叫做夫子，那就是这个词。我想整段经文的这个内容也不难明白。那里提到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很可怜，那里说他是瞎眼的，他是要饭的，坐在路边的，他在一座城的门口，这座城呢叫做耶利哥。耶利哥呢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最古老的城市当中之一。那这座城市后来考古学完全把它完整的发掘出来，就在今天的以色列。很多人去到那边呢，大概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这座千年的古城。那这座城市在当年呢是非常的繁荣，原因为它在整个这个沿着地中海旁边的这个从南到北的这条皇家大道，美国人叫皇家大道叫做 El Camino， 这种的大道上面，那所以呢使得它的交通很便利，那商贸呢也相对的非常的发达。那这座大城，我常常想我们人类呢是很喜欢要进城，因为城市里面机会比较多。我现在回到中国呢，很多人就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北美回来，他们说太好，人生就要漂洋过海，当然希望到北美啊，到欧洲啊。我们当中今年才来到这里来念书的有没有举下手好吗？好，谢谢哈。有几位，不太多。那漂洋过海哈，大概当年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前，我是今年是第23年出国留学，23年，我们都是容易漂洋过海。那么我说人生如果不能呢，他们说那就北京上海，反正要进大城，如果不能北京上海呢就深圳珠海，就喜欢有海，实在不行呢西藏青海也好，实在不行就干脆跳海。好像我们人生里面呢觉得进城呢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机，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位呢刚好相反，你进了城不见得你的人生会有大的改变。一个瞎眼的直到身体的残疾，一个要饭的当然也许直到人生里面遇到了这样的困境。我想其实你我都有这样的体会，也许多年前我们离乡背井，我们寻找人生的美梦，寻找人生有更好的环境，但是是不是我们到了大城，我们进了这个或者我们漂洋过海了就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呢？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而且你看到这个巴底买，很显然他就在这个大城那里呢，其实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善，甚至于那里说他要说话别人不许他出声。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这叫做世态炎凉。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其实你在人间你走的路越多，你去的地方越多，你大概越会体会人生就是两句话，太阳底下流汗，月光底下流泪。原因在哪里呢？到底这个困境在哪里？这是你我许多时候真实的人生的经历。跑来跑去，我们希望要追寻一个人生的佳境，但是真的能找得到吗？人越多的地方，真的能带给你越多的温暖吗？真的能带给你越多的机会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想这段圣经其实蛮有趣哈，让我们从当中可以来思想跟你我的生活人生非常关联的一些问题。这个巴底买，你注意到其实他有两个很大的悲剧，事实上呢不但是他的，其实也是整个人类的。第一个呢就是他的 identity， 他的身份。其实人类或者说你我一个最基本的身份是从我们的名字开始。我们一出生大概父母就给我们取个名字。巴迪买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你说哪里，这巴迪买不就他的名字吗？其实巴迪买还真不是他的名字。圣经特别解释巴迪买什么意思呢，就是迪买的儿子。巴呢就是某某人的儿子的意思，所以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到底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一个没有名字的人，那么除了不知道自己的 ID， 自己的最基本的最开始的那个身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父亲不在他身边。他的爸爸叫迪买，但是显然这个孩子是没有父亲。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迪买他的父亲不在他的身边，任由这样一个可怜的孩子，瞎眼的，眼睛看不见，乞讨为生，坐在路边，话语权被剥夺，没有任何人尊重他，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他前面会遇到怎样的人生呢？他前面的路该怎样走呢？看上去似乎很悲惨，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你我的人生这两个问题我们真的解决了吗？我们其实跟他一样，我们的 ID 大概也很难了解哈。这三个人也许年轻人比较知道他哈，就是小虎队的这个三人组。那为什么我把他们放出来呢？因为他们十多年前呢有一首歌，就是他们唱的，那个题目就叫做我到底是谁。我在网上去查这个歌词啊，发现很有意思哈。这个歌里面一共有18个问，就是我到底是谁，用各种方法问我到底是谁，我究竟是谁。那么当他们唱的时候呢，底下年轻人就摇头晃脑一起陶醉，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唱完最后呢完全没有答案，不知道。你发现现在这些流行歌手为什么当他们的歌声一出来会产生很强的共鸣，原因就是他们常常看见一些问题，无论是人心里面的或者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当你唱完了，你跟他一起流泪，一起激动，一起感动，但是最后呢毫无答案，然后呢你突然发现你花了很大的价钱去买那个入场券，买那个门票，演唱会的门票不便宜啊。那唱完一下呢你抹一把眼泪，突然发现心也是空的，没有任何答案，我到底是谁，不知道。唱完问完18个问，不知道。人类其实真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以前的教育告诉我们说从哪里来，进化的，猴变的，那么往哪里去呢？没有去处，反正像电灯一样，开关一关，啥都没有。你想想这样的人生呢，其实是两头没着落，就中间突然产生我们这样有思想，追寻意义，哇，有喜怒哀乐，有情感的这样的人类，然后两头全没着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剩中间这一段。我们还常常在问怎么啦，为什么，拼命问意义。你仔细想，如果人生真的那么简单，前面没有什么，后面没什么，那么人生本身问意义就变得非常的没有意义。所以颓废主义或者存在主义一定有它的市场，但是问题是这些的哲学都不能真正解释你我立于天地之间究竟为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 ID 最基本的好像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一样，我们当然不会满足只是一个姓名，我们一定会在问我到底是谁。像这些歌手，像很多诗人，很多的哲学家也都问，但是人类 靠自己能得到答案吗？找不到答案。第二个跟巴迪买一模一样的，人类也是一个失去父亲的一个群体。现实到具体多少的家庭爸爸已经不见了。中国在去年调查下来，差不多每一天5000多家庭解体，许多父亲们都不在了。人本来是需要在一个关系里面，父亲对他的孩子，这是一个孩子一出生第一个建立关系的人，除了他的妈妈就是他的爸爸。所以你发现人类其实不但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这个关系是非常的疏离。一方面我们的心头在寻找最可亲的人，但是一方面那些人在哪里呢？我们在人生里面时间走得越长，你会发现关系越疏离，到一个程度好像真正我们心头渴望的那些关系，有人形容今天这个社会叫做 high tech but low touch， 高科技，但是呢，人的心灵是越来越疏离。一方面我们有电脑，我们有电话，我们有各样的高科技，好像说话建立关系好像很方便，但是真的吗？我们心与心的谈话，我们心灵里面需要的那种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带给对方安全，有吗？越来越疏离。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悲剧吗？所以我们常常看见问题不只是外面的，本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我们人生就永远在困境里面。巴迪买除了这两大悲剧，还有三个非常突出的困境，正像我们的人类一样。第一个困境就是看不见，瞎眼的当然看不见。那么我们人类能看得见吗？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不错，我们的视力很好啊，我们当然周围都看得见。其实当你发现生命越来越苍白，我们的人生越来越迷茫，就代表我们的人类真看不见。我这些年常常在中国服侍很多高校的大学生，记得有一次在厦门大学那里呢，我们办了一个大学生的一个营会。这个两句话就是我在这个营会上两个大一的学生跟我讲，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学生跟我说，张老师啊，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我吓一跳，我说这话有点像苏格拉底讲的，不太像你讲。那长得很年轻，才大概19岁，18、19岁，非常年轻。那么另外一个人跟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像一只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就是感觉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啊，非常形象啊。我想如果你家里突然跑进一只苍蝇，然后呢就一直飞啊撞啊，看到那个窗就往外冲，但是最后你一定在窗台上可以找到他的尸体，因为感觉有光但是没有路。你知道这些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在折射一种生命的苍白。不相信你可以去问啊，我到了北大，我问他们说校园流行什么话，他们告诉我就两个字，叫郁闷。很有意思，从北大郁闷到交大通通都是郁闷。那么后来几年呢，又流行寂寞，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他们通通流行寂寞。然后呢最近我问他们，他们说流行崩溃，那当然更可怕。如果这些所谓早上8、9点钟的太阳本来是所谓社会国家的脊梁，未来即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的大学生 已经感觉到那种生命的苍白，为什么看不见？对人生的迷茫，对未来的不知，这种常常其实是看见人心里面的一个困境。那现在这个在中国就是这些年轻人多半就是所谓80、90后，哎，我们当中80后的举下手好吗？哇，站的也不少哈，有没有90后的举下手？啊，谢谢谢谢哈。好，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哈？因为现在这个我是60后哈，那么60、70后的很多，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你们这个太幸福了，我们当年出国怎么怎么样啊，多么艰难啊哈。他们告诉我说，其实我们也不容易啊。我们读小学听说你们大学不要钱了、我们读大学现在听说小学又不要钱、那么这叫做很纠结了，内心很纠结了。没工作的时候呢，听说你们工作都国家分配，那现在我们可以工作的头破血流也找不到一份饿不死人的工作、房子听说以前你们都是分配，现在呢、这个房价是天价、他们说听说以前股市傻瓜都赚钱，现在我们进去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傻瓜。那当然这个工作啦，这个他们说结婚也是这样，听说你们那时候骑个单车就可以娶个老婆，好，还是这样的事情，现在你没房没车，你想都甭想。那么其实呢，你发现是一代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困境，每一代的难处，看得见吗？看不见。你真的不会知道说10年、20年前，或者说10年、20年之后会怎样，人们根本看不见。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其实明天怎样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如何不知道。我们人一方面对未来对明天完全不了解，但是一方面我们却非常自信，说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好像我们可以掌握整个的未来。你发现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明明我们看不见，我们却自以为我们看得见，明明我们不晓得，我们却非常有把握，好像我们是最聪明的，好像呢我们是可以掌管一切的。所以雅各书圣经就提醒我们，这种叫做张狂骄傲。我们有时候在信仰上有一个很大的拦阻，其实是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以为我们非常不得了，上帝哪里有，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把只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就一概否定它的存在。其实这种态度我们都知道是非常不科学的态度，我们看不见，所以才有这些话。另外一个学生跟我说，人生像一张茶几，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上面摆满了悲剧，就是太悲惨了，怎么这里也出问题，那里也出问题。你看像聪明这样的 Steve Jobs， 其实一模一样，人类没有什么人会比别人更强。也许他是一个商界的奇才，也许他是一个科技上的高手，但是一样遭遇的困境常常是里面的。从小失去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的父亲抛弃这个孩子，那么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不成功的父亲，可以在商场上很成功，但是在婚姻里面很失败。当然人生50多岁走完了，后面留下一大堆未了的问题。很多人说这些有钱的人多半都这样，叫人在天堂，当然打引号了，那么钱在银行，儿女子孙在公堂，就是打官司啊，吵架啊，争遗产。所以其实我们人类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里面，或者说我们的人生里面真正的困境看不见，这个大概国内来的比较了解这句话，年轻人他们，我说什么意思，他们神马都是浮云， 那给我看这张图，我说马跟云还能这么美丽的结合啊？那么这个叫什么都是浮云，其实就什么都是浮云，都浮云了。哎呀，这个以前的重庆市委书记浮云了啊，那这个也浮云了啊，很多人跟我通通都浮云。最近大家看见香港那个新鸿基哇，全球最大的房地产的这个房地产公司，那么这两个老总也被抓了，那么也浮云了，人生都浮云啊，因为你真的看不见，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第一个困境是看不见，那么第二个困境呢，是药不够。巴迪买是一个要饭的人，要饭的人有没有说今天要完，哎，很好，明天不用要了？没有啊，你很快又吃完了，吃完继续坐在那要。你看我们虽然好像我们当然不是乞讨为生哈，不过事实上你看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或者说我们为着我们心里面的欲望不断的在要。这张图片你还真不能多看啊，虽然你很喜欢看，不过多看你会头晕。要不够啊，我们每天每时每刻要。我记得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呢，那个我那时候周末在一个餐馆做 waiter 啊，赚那个生活费。那个老板跟那个老板娘两位啊，真是辛苦。他们开一个很大的餐馆，赚很多钱，但是心里面永远没有开心快乐的时候，成天看着愁眉苦脸啊，而且两个人常常吵架。我就问他们，我说到底你们有没有开心的时候？他们说有啊。我说什么时候？他们说就关了门数钱的时候啊。那么我说开心多久呢？他们说不会超过十分钟。一天里面24小时最快乐的就是数钱的10分钟，数完了继续难过不开心。结果后来真的发生了很大的悲剧，因为他们的钱丢了。怎么会丢？因为那个钱换了金条，金条又把它埋在花盆底下，以为说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后来自己把那个花盆给忘了，给丢了，连带那金条一起扔掉了。后来结果那个太太就精神受了刺激，就从窗户跳出去跳楼自杀。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老板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一句话，他是流着眼泪，那个家破人亡，那个老他的太太自杀，带着两个小孩，那个店卖掉了，跟我讲一句话说，都是钱害的，都是钱害的。我忽然间发现我们人啊，其实你发现真的我们里面为了那个欲望，这个欲望真的能把我们带进幸福快乐吗？未必，常常一不小心就带进家破人亡里面。如果你仔细想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好像还真跟钱跟物质不太，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真正心里面寻求的是爱，人类真正渴望的是永恒，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寿命能够延长，我们都希望能够很健康，我们都盼望人生。现在中国有一个叫幸福指数，当然每个国家现在大半都有这个所谓幸福指数。你发现很有意思，中国这些年在物质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幸福指数如果你去比这个20年的一直在往下降。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其实真正我们想要追求的幸福，事实上跟我们口袋里的钱，跟我们住的房子，跟我们开的车子还真没有太大的关系。要不够，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困境。虽然我们老早就知道古人说知足者常乐，问题是你道理懂，我们都知道，做得出来吗？就是没有那个知足啊。要不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在我们里面，要了还想要啊，得啊，追啊。有人形容这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啊。其实这种活法当然就很浮躁了，很辛苦了，但是没办法，好像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甚至有时候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又变得很痛苦。我们以为我们要一定能得到。网络上这个征婚广告很有意思哈，有个人民大学北京的哈， 一个女生呢，她就登了一个证婚广告，她要找对象。她说本人呢24岁，1米63，45公斤，99级人大新闻系毕业，在北京一个报社工作。她要找的对象什么，她特别讲明，一条都不能少，这个要求，因为她条件很不错嘛，要身高1米8到1米83，75不能超过80公斤，她这个都有上下限，76到78年之间出生的。那么其实她的不但是地点要在北京，而且必须要出生在北京，不能低于我收入，不能戴眼镜，脸上不能有长痘的，要配得上我，那么还要身体好，踏实，责任心，上进心，幽默感，男的。这你看看，当然这女孩子条件也蛮好的，大概应该不成问题吧。结果有个北大的男生就帮她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后来帮她看看说，你既然76到78一定要北京出生哈，那大概也就21万嘛，因为这国家有统计哈。那么当然当中男生大概一半，就10.5万。那么一般来说1米7哈，中国男生是这样。那1米8以上，这个就数学上变得正态分布了，就在两端了哈。所以大概不会超过7000。那么如果体重能够控制在80公斤的哈，1米8以上哈，所以最多不会超过4500。那么你的收入哈，他说估计大概4500哈，报社工作，那不能低于你哈，1000弟兄阵亡，又不能戴眼镜，不能长痘哈，那大学毕业你说不戴眼镜不长痘，那最少杀掉3000啊，加上啊剩下就500了嘛，500的那。比你大2岁到4岁，那有的已经结婚了，有女朋友的，不喜欢女的，都通通都会有哈。剩下已经凤毛麟角，你还有杀手锏呐哈，身体好，踏实，上进心，幽默感哈。所以他结论什么？他说你一路走好，咱不送了哈，不送。哎，我看完这，我突然发现哈，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叫剩女啊，其实很大的问题哈。我们不但我们要不够，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要什么，其实我们也很茫然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就该围着我转，我要的当然很简单。啊，所以有一个人蛮有意思啊，你看这叫罗玉凤，哇，在中国也笑死人了。他现在跑到我们加州来了哈，他最近公布哈，他还没结婚，他说，6大标准哈，笑死，必须美国名校毕业哈，学经济的，而且要成绩优秀哈，要国际视野，身高不能低于1米85，所以换句话，不是人大一个女生的问题，是几乎都这样想哈。这种人，我本来以为只有在外星才能找到，最近发现真的有一个，谁啊？林书豪，真是哈，他这个一到美国就发表啊，林书豪才最近这样，不过林书豪问题这个。你看林书豪最近也公布一个择偶标准，不过咱们的凤姐已经没戏了哈，不可能。他的标准可真完全不一样。你看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整个人生观、价值观，你注意，完全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他说我必须要找一个是虔诚的基督徒，有服务他人的信念，会去帮助贫穷的人，乐意参与公众的活动，出众的人格，平易近人，低调，不会乱花钱。当他这个标准一公布，我看到中国很多门户网站上面说，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无论体育界、演艺界那些明星就没有一个够格。其实真的，你会发现，所以我常常说，信仰对一个人，你整个的一个人生观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有时候常常把信仰理解为，这是未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其实为什么我们人生会活得很痛苦呢？坦白说，现在这个凤姐活的是生不如死啊，非常痛苦。在加州那边常常我看那报纸在骂她，在取笑她。我们一方面我们对自己很有期待，哇，我们觉得路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如果我们走不出我们心灵的困境，我们的一生不会幸福，也不会开心。看不见，要不够。第三个呢，胜不过，胜不过。这里提到巴蒂买是一个在路旁坐着的人。其实你我发现，我们 内心的世界好像常常是在路边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内心是见不得阳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拿博士的学位，我们可以光鲜亮丽，我们可以哇，外表好像我们觉得，甚至常常我们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真的吗？我们的内心世界，当去年发生在广东的佛山，这个小女孩叫小月月，被撞倒，两次被车压过去，18位路人就从旁边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走过去。后来人民日报有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是那个路人，我觉得真的没有讲错。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社会也好，看问题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哇，这些司机真是没良心啊！这些路人干嘛那么冷漠啊？如果仔细想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50步在笑百步，因为中国就发生，好像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个音乐系的学生，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么叫做药家鑫，他开车撞了人，结果看到人家在抄他的车牌，就把人家杀了。那另外一个音乐人当然就义愤填膺，那个另外一个人叫高晓松，他说这还了得，一个对生命都这样漠视的人会懂得音乐吗？配做音乐吗？话说完没多久，他自己酒醉驾车就撞人，然后就进了监狱。你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骂别人很容易，讲别人很容易，到底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要写那个日记，叫雷锋日记。那我们当然都很羡慕雷锋叔叔，真的不得了，做那么多好事啊！我看呢，学校要求每个人要写红色日记，写的跟他差不多。那谁写的？如果路上捡到钱啊，什么做了好事啊，老师就把你的日记念出来。我当时心里特别羡慕，我看到我有的班上同学他们的日记被念出来，我心里想什么时候轮到我也被念一下。所以上学路上我到处看有没有钱啊，真累啊，那年代里根本很难捡到钱啊，不太可能的。后来我放弃了，那么我就等在马路边看有没有老人家要过马路，我说给我搀，抓到一个逮到一个我给他扶过去，我就可以写了。真的记得有一天真有个老奶奶要过马路，我大喜过望，我说要不要过去，要过去好。扶着她，一面扶一面想我待会儿怎么写好，老师大概会念了，我正在浮想联翩，把她扶到对面一看，一群小朋友跟我一样，他们也写日记，又把老奶奶扶回来了。扶过来过来，这又给送过去了。老人家后来说别闹了孩子，我要去哪里我都搞不清楚了，这那老人家给你们这样来回扶，这还了得。这就是我们要做好事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听那个袁志明讲，蛮有意思。袁志明说，雷锋同志干嘛每一件好事都要写在日记里呢？哎，这问题我们以前真没问过。你仔细想就有问题嘛，对不对？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每做一件好事，他都记到日记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呢？换句话说，我们的内心，我们大概就像现在很多人写 blog。你写 blog 就怕人看不见嘛，对不对？你就希望点击率越高越好。写日记其实也是一样的心态，两种，你怕，又怕人看见，又怕人看不见。当我们做了好事，我们巴不得每个人都晓得。这就是圣经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常由不得我们。甚至就在我们做好事的时候，连那个动机都不见得是真正干净的。内心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能胜得过吗？我们到最后不过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概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所以其实你在巴迪买的身上真是看见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缩影一样，困境在哪里？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困境就是找不到工作啦，没拿到绿卡啦，哇，工作不称心啊，然后等等，这样那样，好像是人生的一些问题。真正的困境，圣经从来都是告诉我们是在内心。 我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没有解决那些困境，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解决那些困境，无论你到哪里，你在中国，你在美国，你在南方，你在北方，你在东边，你在西面，你年少或者到你年老发白，我们永远在那个漩涡里面转来转去走不出来。而圣经或者说上帝的话语是告诉我们可以走出困境，借着他所派来的那位拯救者叫做耶稣基督，能把我们真正带出人生的困境。巴蒂买在他人生这样无助的时候，在他人生这样困难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很简单，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用语，犹太人嘴巴里面说出的大卫的子孙只能指向一位，就是弥赛亚，这是犹太人他们从旧约从小就知道的，他们绝对不敢随便把这个称呼用在人的身上。显然巴蒂买那一刻是上帝自己感动他，是圣灵在引导他，是上帝恩待他。正像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去认识神，除非神来找我们，是他先爱我们。巴蒂买竟然做了这个祷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换句话说就是我的拯救者啊，我的弥赛亚， My Savior， 你来向我施恩典，你来怜悯我。你我的人生有一天，当我们真的承认明天我们不晓得，内心的欲望永远在我们内心涌动，很多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怎么样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努力都没法胜过，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当你这样承认，其实是我们希望的开始。我自己信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起头，虽然从小父母告诉我耶稣基督，让我读圣经，教我做祷告，甚至给我取了这个基督这个圣经的名字叫路加，但是我仍然不认识神，也不觉得他的存在。直到我在大学，那个是1979年，那一次让我印象深刻。一方面离乡背景我很想家，但是父母家人都不在身边，然后呢对人生前途非常的茫然，根本不知道将来自己会去哪里，而且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我干嘛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既然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不开心，那么不是一死了之更好吗？为什么人生还要继续往前走呢？在这种重重的困境里面，那个时候突然间我想到一件事，我以前一直觉得问题都是外面的，我是一个好人，老师也常常觉得我不错，我的父母也觉得我蛮乖的，好像很好。突然间那时候想到一件事，吓我一跳。我记得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呢，那个年代很少有这些的零食可以吃，我那次就很想要找一些零食来吃，找不到，结果在厨房找到一罐白砂糖，那个是做菜用的。哎呀，我看那个糖大喜过望，我说怎么以前没发现呢？就开始偷吃白糖，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但是越吃越觉得那个糖慢慢越来越少。我说这怎么办呢？如果被发现了，这个我的招牌就砸了。灵机一动就找我弟弟，他很老实，我说过来，他干嘛？吃白糖，跟我一起吃。那么他吃了一口觉得蛮好吃，还想吃，没了，把他赶走了。他一走我大口吃啊。后来果然外婆发现了，就来问了，谁吃了？姐姐说没吃过，问我，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别问我，去问弟弟。他真的很老实，有没有吃过？有吃过。从此家里认定他就专门偷吃白糖。我还特别得意啊，我说这就我跟我弟的差别，你看我多聪明。 我还听我父母在背后议论呢，说别看这老三平时这么老实，原来成天躲在那偷吃白糖啊。那一刻呢，忽然间我内心想到这件事情，我真是觉得羞愧啊。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我过去以为我非常得意的，好像我比我弟弟很聪明的，但那一刻我想到什么，好像这件事情很小，小吗？背后呢，欺骗、说谎、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其实你我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内心世界，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你会发现那一刻连我们自己都会吓一跳，我们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真的是一个需要上帝怜悯的人，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而我们有时候一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就是反感，别人是罪人可以，坏人可以，我怎么可能是罪人？我好人，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越想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越好。真的吗？其实我们的内心，我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觉得你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言的？好，麻烦你举下手好吗？我们让我们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有没有？有没有举手的？还好没有举手，因为你一举手你又说一次谎啊，真的很麻烦。我们当然都不喜欢谎言，但是为什么好像我们里面的这个旧的生命，所以你发现人类的困境真的在里面呢？感谢上帝，这位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呢？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第一个就是停下脚步。当我们人去找神，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境况，当我们很谦卑的，我们诚心的真诚的说，我的拯救者啊，你来帮助我，你来可怜我吧，上帝总会停下脚步。其实停下脚步在今天何等不容易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忙啊，当有人呼唤要我们帮助的时候，多半我们觉得哪有时间呢？哎呀，我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了。但是唯有这位上帝他总有时间，因为他来就是为着我们这群罪人来，他来就是看到我们有问题，他来就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总有时间。无论是谁，人看不起的，上帝越发恩待他。我自己太有这个感觉，我说上帝啊，我能够早一点被你认识，是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耶稣说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生，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早一点去做检查，早一点发现问题，其实对我们是好事一件啊。我们越觉得我是好人没有问题，其实对我们真的是一个祝福吗？这位上帝不但停下脚步，而且他呼唤我们，耶稣说叫他过来。你可以想耶稣能不能就说一句话你就好了，不必过来？当然可以，他是神，他当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他要把巴迪买叫过来？我们说过，人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在关系里面，但是这个关系又已经是破裂的关系。巴迪买是一个失去父亲的人，耶稣说你来吧。你我每一位，当我们感觉人生里面的关系破裂了，你心头所爱的人不在你身边。我回去中国参加我在东北大学的同学会，没有想到我原来班上的三十几位同学，我数一数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经离了婚。我的心非常难过，很多是看着他们当年都是青梅竹马。关系的修复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只有找到耶稣，他呼唤说来吧，到我这里来，只有他能够消除距离。这位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知道我们的困境，也唯有他能够解决我们的困境。他不断地在呼唤我们，我们在关系里面所失去的， 当你找到了耶稣，你发现你的心真正得到满足，你发现真正内心那份爱，而且上帝尊重我们。耶稣在那里特别讲了一句话，要我为你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想，耶稣你这不明知故问吗？巴迪买当然要看见了，你干嘛还问他呢？如果你注意到那个反差，一边是别人不许他出声，人间就是这样，你有权有势，你尽量大声说话。如果有一天你无权无势呢？你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一边待着去，没有人瞧得起你，没有人看得上你，难道不是你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吗？但是这位上帝可不这样，他创造我们的生命，护理我们的生命，更是在这里爱我们，尊重我们。我常常想，爱的最高表达是什么呢？爱的最高的表达就是对你的尊重。常常有人还问我，张牧师啊，为什么上帝如果他在天上突然写一个大手一挥号召我们去，我立马就信他了。就有点像以前在天安门广场伟大领袖举手一挥，哇，大家全部热泪盈眶。我说上帝还真不用这种办法，因为那种办法无疑等于造了一群机器人，全都给我哭，全都给我热泪盈眶。上帝从来不用这个办法，真正的爱就是他创造一个自由的意志在你里面，对你说，孩子啊，你有这个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选择，但是我把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最深的爱是对我们的尊重。其实这里看出神对我们的这种爱有多深。别人不准巴迪买出声，耶稣鼓励他，你说话，你说话，我在听啊，你表达你心里的感受，你要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句话我太熟悉了，我以前在德国那个时候在餐馆做跑堂啊，只要有客人进来，我跑过去说，要我为你做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这句话是什么呢？是一个做 server 的人，一个做仆人的人说的话。耶稣说，我到地上来不是来受人的服侍，我是来服侍人。你看见上帝的儿子那种谦卑，你更看见那个背后更深的爱在我们身上的表达。耶稣肯，耶稣能。我从1979年到现在，从那时候真正重生得救以后，这个30多年真的心里充满感谢上帝啊。人生里面是有风浪有难处，但是你实在奇妙，多少次你带我经过生死的边缘，拯救我的生命。我出过3次巨大的车祸，或者有时候在学业上的困境，人生里面的困境难处，他肯他也能。你注意看这个世界呢，大概只有两种人在你身边，一种呢是肯不过不能，当你遇到困境很愿意帮你，特别你的家人啊，你的父母啊，爱你的人啊，他们肯但是不能。另外一种人呢是能不过不肯，好像这个小月月，后来那个他的妈妈，当小月月过世以后，他的妈妈在那里哭啊，哎呀，我来替你死啊，孩子啊，让我被车压，让我死，你不要死。肯不过能吗？不能，因为他妈妈也是人。或者说旁边那个18个人呢是能，举手之劳吗？你把这个孩子抱一下他就免于死亡吗？能但是不肯，关我什么事情。所以世界上只有肯的不能，能的不肯，唯有耶稣基督是又肯又能。这个是几乎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的见证。当我们在生命里面遇到了他，当我们凭着信心好像巴迪买一样跑向耶稣，我们实在看见他怎样的医治我们这样破碎的心灵，怎么样更新我们这样心灵里面的困境， 怎么样把我们真正带进人生的佳境里面。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巴底买的人生的经历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条信仰的历程。你怎么来得着这位耶稣基督呢？你怎么来经历到他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呢？第一个就是凭着信心，好像耶稣称赞巴底买，你的信心救了你。信心是什么？不是凭着眼睛看见。其实今天你如果真正是一个做科学的，你都知道你的眼睛是不可靠的，因为眼睛太会欺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魔术，其实它就是欺骗你的眼睛。忽然就在你眼前，哇，把那个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也给变没了，你看得真没了，欺骗你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是非常不可靠的。信心是心灵的眼睛打开了。当我们想到我们这样一个追寻意义的存在，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永恒呢？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呢？如果没有永恒，没有终极意义，人怎么会不断的去追寻永恒？人怎么不断的会去问为什么呢？一定有一位超越我们这样有限的存在的这位伟大的存在，一定有这个存在，只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太可怜。信心里面认出唯有上帝亲自来启示我们。基督信仰的独特在于它是一个启示的信仰，它不像佛教、道教、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在那里写了一大堆的经卷，然后呢一卷卷堆上去，自称可以人可以得道，人可以成佛。唯有基督的信仰直接告诉我们，正像人自己抓着你的头发，你没法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人靠自己你没法救你自己，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通通都有问题，我们里面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唯有他来能够来拯救我们。所以信心的重要就在于，虽然上帝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可以用心灵去看见他，去摸着他。而且跟上帝的交往是什么呢？是用祷告来交往。祷告是心灵的谈话，是心灵和诚实在跟上帝的交通交谈。巴底买就做这个。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我要能看见，把自己的要求告诉上帝，向他来呼唤。然后常常需要一样东西，就是恒心。信仰的路上，如果你是啊，今天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没有走了。你看巴底买一次祷告别人不许他出声，那你说他却越发大声的呼唤。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也是这样，有时候你去了教会一次，你觉得哎呀好像也不够这样吗，就走了。我真的劝你继续来，当你第一次打开圣经你读了感觉好像有些问题，你继续读，你一定会发现这是上帝的应许。凡叩门的必给他开门，凡寻找的必定让他寻见。恒心，你都知道地上的学问，你做一个学问，你写一个 paper， 你要拿个学位都不是一天就可以拿到的，何况我们要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让我们里面真的有这种不得着真理，我誓不罢休，我一定要想清楚，我一定要找到他。另外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交托，你一定要放得下一些东西。巴底买在这里放下了一样东西，就是圣经讲的他丢下衣服跳起来跑到耶稣那里。哇，你知道衣服对巴底买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犹太人的衣服就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在旷野这种地方那个衣服好像帐篷一样，对这个乞丐他有什么呢？岂不就剩了那些衣，就剩了那件衣服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衣服下面的人都在那里分了，因为那个是一个财产。 但是巴迪买那一刻为了要更快的去到耶稣那里，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跑到耶稣那里。我们有时候常常被这样那样，哎呀，面子啦，别人怎么看我啦，想来想去想了半天，明明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渴望，但是总觉得再迈一步啦，再等等啦，再说啦，这些好像就像一些无形的衣服缠着我们没法交脱。正像别人对巴迪买说，放心吧巴迪买，他叫你了，你有了耶稣你真会看见何等奇妙的人生。我那一刻，我刚刚讲那个那对开餐馆的夫妇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之前我在德国一面读书一面就心里想，老在想什么时候我跟他们换个位置，哇，换我来当老板，哇，换我开那么大的餐馆。那一刻好像当头棒喝一样，我看着这个家庭突然间一夜之间家破人亡，那个太太自杀了，两个小孩，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在，一个念初中，一个念小学的最后一年，老板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跟我讲一句话，都是钱害的，都是钱害的。那一刻对我来说，人生好像真的一盆水把我浇醒了，我到底在地上追寻什么？其实人生这样的悲剧太多了，到底我们在追什么，要什么？巴迪买的人生遇到了救主耶稣，是他人生真正的目标看见，所以那里说巴迪买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你发现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几乎都会走这条道路。你一旦找到了真实的信仰，找到了人生的救主，找到了你突然间感觉那个意义就在这里，你的人生不跟他你会跟谁呢？好像彼得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想到我在20年前，我离开德国来到美国，那时候也是觉得，上帝啊，好，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我跟你走，我要做一个传道人，我去装备，我去读神学，我来走这条福音的道路。其实这条信仰的路还真是，如果凭着我们自己走不上去。我记得那一刻就坐在一个美国的神学院，在洛杉矶，那么坐在最后一排，第一天上那个课，我就发现遇到很大的困境，我根本听不懂。因为我以前在中国念大学呢，是读日文，后来呢，在上海又读了德文，那么读这两个语言，那我们那时候英文从来没学，也不需要学。你说没学也学过，学了两句，我印象最深，一句叫“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美国人听都听不懂，阶级怎么会斗争啊？他们搞不清楚。这两句我会背的。那到了美国，坐在一个全部用英文讲的神学里面，哇，我的天啊！他是又是8个小时的课，从早上8点开始上课，上到下午5点，我是上的头晕眼花。我当时出了那个教室，突然间问自己，我说你有没有听老师讲到 Good morning 啊？哎呀，我发现我连这句话都没听懂。我想他也不可能不讲吧，早上来一定会打个招呼，我怎么那一想完了，我说人开玩笑，我在这里要装备读神学怎么可能。那天回到宿舍，哎呀，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真的有没有搞丑啊，弄错了吧上帝啊，哎呀算了，哎呀，心里一想还是回到这个，我继续念我的材料工程，哇，继续走我自己的路吧。但是真的刚刚我讲，其实巴迪买找耶稣，是真的巴迪买找他吗？是耶稣在找巴迪买，耶稣绝对不是偶然从那里经过，他知道我们的困境。第二天我本来想就找一个旅行社帮我安排一下，既然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那张飞机票，那么哪里走走看看，打道回府算了。后来打了几个电话， 找那个中文的旅行社都没开门了，太早了。我说还是去学校吧，这个八点上课，我就听他一两个小时，当那个英文课听听看。那么中间课间休息，我就溜了，走了。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说陆家坚听看，如果听到 good morning， 有点进步了，说明英文好。我第二天我坐在那个最后一排，靠着门，随时可以溜走。竖着耳朵听啊，就没听到老师讲，我没听懂这句 good morning 啊，但是给我听到了另外一句话，也很奇妙，我怎么会懂了那刻？老师说你们当中谁有带祷的事项，就提出来，来祷告。我忽然就发现我听懂了，哎呀，我心里特别激动，我说我太多祷告事项啊，你们替我祷告吧，好，赶快站起来。一站起来把老师也吓一跳，这学生这么激动啊，什么带祷事项，那说吧啊。这下我完了，我站在那儿，我说什么？我说中文吗？全是美国同学。说德文吗？好像也没有人会懂。哎呀，站在那儿，最后结结巴巴。我现在想，那刻多半讲的是德文，不太像是英文啊。大概意思就是，昨天我真的什么都没听懂，现在我也决定回去德国继续念我的材料工程。但是没想到那一刻，那个老师他没讲话。离开讲台就走到我跟前，在我跟前一下子就跪下来，我一低头就看到一个一头白发苍苍的一个老教授跪在那里迫切的祷告。许多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围到我的周围，全跪在那儿祷告。那个场景我到现在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昨天一样发生。我那一刻问自己，我说陆家，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有哪一个时刻看见跟你素不相识的老师同学这样迫切在那里为你祷告？虽然他们的祷告我话也听不懂，但是很奇妙，我们认识神是用我们的心灵。我知道他们跟我有同一位天父。那一刻我站不住，我就跪在一跪下来，哎呀，真的是流眼泪，特别难过，心里面圣灵在里面责备孩子啊，我没有勉强你，我从来不勉强你，不是你自己看见福音的大能，不是你自己体会到福音的好处，你愿意走这条路，为什么没有信心？为什么遇到困难第一个念头转身就跑？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你要凭着信心跟我走。那个就是那天的课堂，我在那里读的校园，那天很真实的，就是圣灵在里面一个感动，跟我走吧孩子，凭着信心跟我走。我非常的感恩。两年以后，当我从那个学校毕业的时候，自己感觉像一个做梦的人，每一天白天黑夜的日子真的是上帝的大能。我感觉走不下去了，当我跪到他面前跟他祷告，神总是带我走过去。我们不能，但是他是全能的神。我特别感恩，20年走下来还是一样，只有这一个见证，凭着信心跟他走，他必定带我们走出真正我们人生的困境，不是外面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当我们愿意接待他，接受他，依靠他，相信他，你就会发现人生没有走不过去的困境，没有越不过去的风浪。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耶稣这样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能够让你们心里面真正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这些好朋友。当你来到异国他乡，当你感觉前面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明天在这位上帝的手中，他必定能带你走过去。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能够走巴迪麦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停在这里。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我们真正困境是在我们的内心。主啊，没有你，我们真的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没有你，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在心里面得着最深的安全感。因为爱我们的人，或者我们爱的人，总会因为时空的原因，不能常在我们的身边。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来了，为要叫我们得生命。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你所造，是你所爱，你已经把你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被你称为儿子的，是上帝特别钟爱的。主啊，我们的生命与你相连，我们才真发现那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主啊，也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太有限了，明天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里面的欲望也总没有办法满足，直到把我们拖进死地。我们更是胜不过旧的生命所带来的各样的困境。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重新再做一次创造，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真正能够挣开那些锁链，能够胜过那些过去胜不过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拯救，求主你祝福今天我们在座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来到你这里是最安全的，是真正我们人生所得到的至宝。求主恩待祝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特别邀请我们当中若是有些好朋友，你愿意让今天晚上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开始，去认识耶稣基督，他今天正从你身边经过，他呼唤你说，来吧，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真正内心得安息，我能我也肯，你的困境我晓得，我能带你走出困境。你愿意有这样的信心与耶稣建立这样生命的关系，让他来祝福你的，有这样愿望的，上帝都要纪念。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来接待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有没有好朋友在我们当中？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轻轻的举一下就可以放下，前面的后面的有没有？愿上帝来祝福你。真是巴不得当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真正谦卑我们自己，看见我们人生的有限，让无限的神他的大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我最后邀请一次，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过去的经验，乃是真正相信上帝的大能，来靠近他，来跑向他。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你是举在上帝的面前，他看见，他晓得，他必定要照你的信心来赐福给你，引导你前面的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的，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前面后面的。主耶稣啊，你晓得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的需要。主啊，我们也再次谦卑在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绝不会让我们每一位没有你继续走我们前面人生的路，你总要给我们机会。主啊，还在这里也特别为着 一些福音的朋友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赐下信心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信心是上帝的礼物，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会认识神，唯有你能够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愿你祝福恩待。主啊，我们特别恭敬为我们的福音朋友献上祷告。主，你也晓得许多弟兄姊妹在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继续给他们的人生里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总愿意能够跨出这一步，让生命真正因着你而得着上头的祝福。主啊，你也祝福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已经是神儿女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像巴底买一样，真正在前面的路上完全的来跟随耶稣，能够丢下各样的残累。主啊，愿你真正在你的教会里面得着你的子民。主，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认认真真的上帝的门徒，来跑这条荣耀的道路。谢谢主，也把荣耀称颂都归给你。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